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王哥， 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的8月1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京市的交通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4.0，处于轻度拥堵级别。那天津、河北的各条高速呢，也是正常开启当中的。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北京新增2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疫情传播链不断延长，景区机场是防护重点。 东京奥运及时报，巩立姣夺得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冠军，施艳茂成功卫冕女子3米板奥运冠军。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最低工资标准增至每月2320元。 天津出台条例，鼓励群众参与院前急救。 河北张家口市县区19座室内滑冰馆全面开放。 文旅方面的消息，北大红楼今天正式对个人开放参观，3种形式助力细致观展。 国际电讯，美国日增新冠确诊病例创下新高，口罩令重返美国。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连日来呢，由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始发的新一轮本土新冠疫情已经蔓延到辽宁、安徽、湖南、北京等10多个省份。今日头条，我们将会拿大段的时间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 首先来关注北京今天下午召开的第228场新冠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今天北京新增2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来自同一家庭。据介绍，这家人现在住在房山区岩村镇乐活城北区，7月22号前往湖南省张家界，之后在湖南省张家界、湘西自治州芙蓉镇、怀化市等地旅游，7月24号在张家界观看了张家界千古情演出，7月28号由湖南省怀化市前往海南省三亚市旅游，7月30号从三亚市返京。目前上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均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初步判定上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有16人，已落实管控措施。 目前病例的相关居住区域等相关范围已经采取了封控措施，另外以病例家庭为原点，按照风险等级依次检测，截至目前已经采集样本6000例，病例居住楼所在附近的人员500多人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其他结果待报，预计今天晚间的8点会全部完成。此外，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北京市疾控中心对7月29号公布确诊病例的病毒进行了基因测序，结果显示病毒为德尔塔变异病毒毒株。经中国疾控中心比对，病例病毒与近期南京疫情的病毒高度同源，属于同一传播链。 再来看全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7月31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云南7例，上海5例，天津3例，内蒙古、广东各2例，浙江、河南、四川各1例，本土病例53例，其中江苏30例，河南12例，湖南4例，云南3例，福建、山东、湖北、宁夏各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 新增疑似病例一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南京市在今天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显示，7月20号到今天，南京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04例，主要集中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发现的病例主要来自前期纳入管控的重点人群，绝大部分是在核酸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的重点人群时发现，同时也发现了少数散发病例，提醒仍需要加强社会面的管控。 再来关注张家界。今天看到网上对张家界对游客的致歉信给予了相当好评，编辑也由此想到了之前那10000多名去张家界旅游但是要被疏散的游客。搜索消息发现，最新的消息依然还只有7月29号。记者从张家界市29号晚间就疫情防控形势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9号晚，尚有754个团队1.19万人滞留，这是截止7月29号的消息。今天已经过去3天，希望他们已经被安全有序疏散，或者按照专业的防疫要求被妥善安置。也希望他们的疏散如那封致歉信那样专业有水准。 那再来看一看张家界的最新防控措施。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今天发布通告指出，从今天下午的3点开始，对全市辖区所有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除疫情防控工作用车、运送疫情防控物资车辆、运送急救病人车辆、消防救援车辆外，其他车辆不得上路行驶，违者将由公安机关依法扣留。 据张家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今天介绍，昨天张家界新增3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自7月29号以来，张家界市累计发现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例。 钟南山院士在昨天表示，他非常关注湖南张家界魅力湘西演出的疫情。钟南山表示，在张家界魅力湘西的演出当中，2000多人聚集在剧场一起看演出，当中有4名观众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在这样的封闭环境里，所有观众现在要全部追踪，全部要检查。不但要追踪观众，也要追踪他们的密切接触者、他们的家属，这造成了很大的资源开支。现在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除了张家界的魅力湘西，同样是湖南，另外一处旅游演出场所也发生相似的传播事件。据湖南常德市桃花源旅游管理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今天发布的消息，在7月25、26号和27号期间，观看过湘豫桃花源演出的777名观众属于高风险人群。 这个演出场所的传染链已经波及到了远在西北的宁夏。7月30号，宁夏银川市发布了四川成都市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张某某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公告。张某某是湘豫桃花源的节目编导，在7月25、26、27号3天的9场湘豫桃花源演出当中呢，张某某均在现场工作。据了解，张某某7月28号从湖南长沙乘机抵达宁夏银川。29号，银川市卫健委接到了相关省市的协查函告，得知张某某为成都某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后经诊断，张某某被确定为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目前来看，短时期内旅游场所、演出场所是病毒传播的重点防控地点，也是暂时需要远离的高危场所。再来看其他省份的疫情。据河南省商丘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的消息显示，商丘市今天新增了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名患者曾在郑州市6院陪护家属，于27号返回商丘。昨天自行到医院进行核酸检测时，结果为弱阳性。后经复核确定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据了解，郑州市第6人民医院是河南省境外输入定点收治医院。7月30号报告出现了本土病例，随后报告病例数不断增加。31号报告显示，河南确诊本土新增病例为12例。目前，商丘市这名患者已经转入省级定点医疗机构救治。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新华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南京疫情已经向江苏省内的其他地市和省外扩散，短期内仍然会有继续向其他地区扩散的风险。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表示，由于传播发生在人群密集和流动人口众多的场所，疫情扩散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控制难度也比较大。 经疾控部门确认，引起这一轮南京疫情的又是德尔塔毒株。此前广州、瑞丽的本土疫情均已与之有关。德尔塔变异株具有传播速度快、体内复制快、转阴时间长等特点，对防控工作提出更大挑战。发布会上，多位专家呼吁，个人预防措施、疫情阻断管控措施要做得更严密、更严谨、更认真。 对于接种过疫苗依然可能被感染这一问题，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专家组成员邵一鸣解释说，打疫苗之后被感染被叫做突破病例，它是常态并不是例外，仍然是我们全球接种疫苗人群当中的少数。任何一款疫苗都不是100%预防感染。 邵一鸣介绍，现有研究显示，全球各条技术路线的疫苗对新冠病毒变异株保护力确实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仍然在现有疫苗的保护范围内，特别是疫苗的中和抗体和保护率都一定程度的存在。对于已经接种疫苗超过6个月的人，是否需要注射加强针这一问题，邵一鸣表示，初步观察，对于已经完成免疫接种1年以内的普通人群来说，暂时没有必要进行加强针接种。但是对于完成免疫超过6到12个月，并且免疫功能较弱的老年人和基础性疾病患者，以及因工作需要去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在国内从事高暴露风险职业的人群，是否有必要开展加强针，以及何时开展加强针接种，正在进行研究。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最新的防疫措施。针对暑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复杂形势，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今天发出通知，重申北京市公园同时接待游人数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75%， 通过科学引导、精准施策，进一步强化游园预约、客流管控、错峰游园等各项疫情防控措施，保证游客玩得开心、逛得安心。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各公园将严格按照 75% 限流标准，坚持预约、限流、错峰，加强游人规模控制。入园门区要做好测温、验码、一米线和科学佩戴口罩提示，谢绝持红码、黄码的游客入园，不接待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旅行团体。公园还将为老年人提供线下免预约进入或人工帮扶、信息引导等服务。园内将有专人提供游园引导服务，劝导游客不扎堆、不聚集，科学佩戴口罩，狭窄路段顺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防止意外。动物类、湿地类公园还将劝导游客与动物保持安全距离。各公园按照限流标准，强化室内场所和游乐场所安全管理，严控大人流活动。对在公园内组织的各类文体活动，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落实疫情防控、安全保障措施。对于游客自发组织的文体活动，公园将派专人负责劝导组织者遵守防疫规定，履行防疫责任。全市公园将做好公园环境卫生维护，加强园内公共场所的卫生清洁、环境消毒和通风管理，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做好垃圾分类和爱国卫生运动，切实防范疫情传播。中国风景园林协会今年2月份发布《重大疫情期间城市公园运行管理指南（试行）》，明确提出，低风险地区公园游人规模不应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75%， 中高风险地区公园游人规模不应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30%。 另据了解，由国家卫健委提供数据、国家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提供接口的官方自查平台，目前已经入驻北京通 APP， 用户可以通过北京通 APP 进行密切接触者自查。据介绍，每天系统可以提供3次不同身份证的查询机会，使用者也可以帮助家中的老人、小孩进行查询。 北京通 APP 提示，出行前注意查询目的地的疫情进展以及防控措施的要求，自备个人防护用品及必要的消毒用品。如果出现了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可以通过北京通 APP 预约挂号功能，及时前往发热门诊就诊，或者预约核酸检测。 对于这轮开始于南京的疫情，三位在新冠防控领域的权威科学家日前相继发声，对疫情防控、疫苗防控等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们来听听第一位钟南山院士。 钟南山院士昨天说，从目前来看呢，南京的这轮疫情整体可控。他指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附近社区集中爆发疫情，感染人群职业较为集中。南京市政府及时采取了防控措施，比如禄口街道进行封控管控、全民核酸检测等等。疫情整体可控。南京禄口机场的德尔塔毒株与引发广州521疫情病毒毒株的在毒量、传染性、隐蔽性等方面近似，轻症患者居多。 此外，钟南山表示，德尔塔病毒已经成为世界新冠传播的主要变异株，对密切接触者的概念也要更新。过去的密接概念是确诊病例发病前2天的家人或者同办公室、1米之内同吃饭开会的人，但现在已经不适用。针对德尔塔病毒的密接概念，与确诊病例在同一空间、同一单位、同一建筑、发病前4天在一起等情况的人，都算是密切接触者。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第二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的分析。 昨天，李兰娟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怕有输入，怕的是输入之后不知晓。这种隐匿性的传播危害最大，所以要充分发挥信息化的手段，发现并隔离传染源，这是防控传染病的最重要的环节。在李兰娟看来，对潜在的感染者必须尽早发现，尽早隔离。只要把应控尽控做到位了，社会整体环境就还是安全的，就可以按照常呢进行各种社会活动。据了解，目前南京正在追根溯源，开展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涉及人口超过900万，城市运转速度有序放缓。 李兰娟院士建议，对海外及高风险地区前来的人员，各地要加大管控力度，特别是要用好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对潜在流入的感染者、高危密切接触者进行精准识别，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核酸检测筛查，做到疫情防控的可知可控。他还建议，各地要加快新冠疫苗的接种速度，尽快将疫苗接种率提高到80%以上。同时，李兰娟指出，要加快研究针对德尔塔变异株的加强针疫苗，以提高保护率。 据李兰娟透露，她所在的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建立了德尔塔变异株的灭活疫苗种子株，正在与中国最大的新冠疫苗研发生产企业合作，全力以赴地推进德尔塔变异毒株的疫苗的研发。 张文宏医生日前也在其认证的微博中发表了文章，阐述了他对这次南京疫情的持续时间、疫苗的防护作用等做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于南京疫情会不会失控或者继续恶化，张文宏分析说，南京疫情遵循点状线状弥散的规律，目前如果把禄口机场作为一个爆发点来看，是循着航空线路向各个省市扩散，这提示疫情尚在可控之中。后续一到两周，各省市如果没有更多的二代与三代病例发生，本轮疫情的规模仍然会限制在南京市。 张文宏表示，南京目前已经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如果管控有效，可以在数周内得到控制，对此应该有信心。关键还是后续一到两周的监测，如果进一步出现了较多的与禄口机场没有直接相关的病例，则标志着疫情规模会扩大，可能需要采取更为果断的措施。目前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冷静，严格遵守防控措施，戴上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尽量的少出门，让城市慢下来，逐步逐区的完成核酸检测，最差的时候就会过去。 在这次南京的疫情当中，疫苗保护作用再次被关注。对此，张文宏列举了国内外多组使用疫苗后的数据分析，说注射疫苗后可以有人感染，但如果不打疫苗，感染的人数可能会更多。从数据来看，目前英国和以色列的疫苗接种率都接近了70%，近期放开后出现了感染人数的明显上升，但是这种发病率的上升不再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病死率也从去年的最高18%降到最近一周的0.1%，这个水平是接近流感的病死率水平。 张文宏医生表示，未来通过疫苗接种仍然不能够完全控制疫情的持续和反复，但是如果在全面放开病死率降至流感水平，那么就可以消除该病毒流行带来的严重后果。与此同时，张文宏医生强调，即便大多数人都打了疫苗，市民的防控意识依然非常重要，加上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包括医院和疾控的力量，最终达到与病毒的和谐共处。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关注完疫情，我们再来跟踪一下台风烟花对京津冀区域以及周边的影响。受高空槽和台风烟花北上影响，近期京津冀地区遭遇频繁降雨。不过，这种多雨天气将在本周彻底结束。下周北京以晴为主，伴有多云。周六还将迎来农历立秋节气。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下周本市以晴天为主，伴有多云，在周三会迎来小范围的雷阵雨，周四开始晴天再次回归。气温方面，下周的气温比较稳定，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左右徘徊，最低气温在23摄氏度上下波动。由于接近三伏中的末伏，加上晴天助力，体感会比较通透舒适。不过目前还处在七下八上的汛期，突如其来的阵性降水在所难免，也提醒您要及时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出门随身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节气方面，下周六将迎来农历辛丑年的第13个节气立秋，立秋过后很多水果开始上市，但人体的脾胃已经开始变得虚弱，要尽量少吃梨、西瓜、柿子等寒凉的水果，可以选择多吃一些山药 料、菠菜、苹果、南瓜等健脾养胃的食物。立秋后天气还会炎热一段时间，室内切勿长时间开空调，以免寒气侵体，要多给身体补充水分和维生素，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身体过于疲劳，以便更好地迎接季节转换。 据河北省气象局官方微博河北天气发布的消息显示，昨天河北邯郸风风矿区突然狂风大作，有市民家中的阳台玻璃被大风打碎，室内一片狼藉，街上的行人呢被吹到无法走路，只能趴在地上躲避。市民拍摄的视频显示，有外墙施工吊篮被吹得在狂风当中摇摆，两名工人趴在吊篮底部，十分危险。 邯郸市气象台在昨天5:38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今天上午7:03当地解除了大风预警信号。另据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河北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近期天气多变，请您随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 再来关注河南。河南鹤壁市从昨天晚间开始呢，也遭遇到了大风天气的袭击。据鹤壁市气象台消息，昨天晚间的7点到10点，鹤壁市出现雷阵雨天气，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平均的降雨量为14.6毫米，最大雨量站点为浚县小河镇后桐山，雨量为37.6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宜宾区鸡屯，雨量为29.5毫米。瞬时最大风力站点为宜宾区鸡屯，风力达到了43.6米每秒，属于14级大风。 当地气象台在当天晚间9:05发布了大风橙色预警信号，今天凌晨1:30预警信号降为蓝色。据了解，这场暴风雨导致鹤壁市道路两侧的树木有的被拦腰吹断、刮倒，或者被连根拔起，路边的城市路灯灯杆和广告牌被刮倒。当地相关管理部门已组织人力对道路设施受损情况进行清理，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消息。 受到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等影响，北京西站、北京站今天停运了31趟始发列车，停运数量比昨天减少了一半多，运行秩序恢复。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提示，旅客如果已经购买了停运列车的车票，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在12306网站和客户端都可以办理，特殊情况也可以到车站窗口办理。 继台风烟花带来强降雨之后，昨天夜间今天早晨，天津再次出现分散性降雨。降雨过后，由于雨水的浸泡，路面容易出现塌陷、坑洞等现象，影响百姓的安全出行。为了确保桥梁涵洞设施安全度汛，昨天天津市道桥部门对此前因强降雨积水采取封闭断交措施的13处桥梁涵洞进行了巡查。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刘倩的报道。 位于河东区新开路附近的塘口地道全长300多米，由两个涵洞组成，是连接河东、河北两区的重要交通枢纽。由于地势低洼，每次降雨都容易产生积水，工作人员首先来到这里查看设施情况。地道墙上的一块石头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天津城市道路桥梁管理事务中心桥梁第一分中心安全管理部陈泽说， 因为地道旁边的侧石啊、人行道啊，过的行人比较多，如果有松动啊，会在行人造成一些安全隐患吧。我们在现场放一个安全警示墩，警示过往行人注意安全，上报有关部门进行立即维修。 目前全市共有70多处地道隧道下沉路，为了保证行车安全，维护设施运行，道桥部门全面开展雨后设施巡查工作。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事务中心设施管理科郭欣然说， 71座地隧道下沉路合理分配到7个下属分中心，成立起2级管理架构体系，每座设施都有具体的负责人员，确保及时掌握到现场的一些情况。各分中心也与属地交管部门有建立起了联络体系，协同做好有效的应对处置措施，并与相关建设单位中心城区武泾路等6座隧道进行联动，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确保隧道土建设施及排水设施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东京奥运即时报。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奖牌榜的情况。截止到今天下午的6点之前的美国代表队获得了20金、21银、14铜，总奖牌数是55，居奖牌榜总数的第一。中国代表队目前取得23枚金牌、14枚银牌、13枚铜牌，总奖牌数50枚，位列第二。ROC 代表队，也就是俄罗斯运动员代表队，获得了11金、15银、13铜，总奖牌数39，位列第三。在金牌榜方面，中国代表队以23枚金牌位列第一。 今天，东京奥运会田径赛场传来好消息，中国名将巩立姣在女子铅球决赛中以20米58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并且获得了冠军。这是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首枚田径金牌，也是中国奥运史上首枚田赛项目金牌。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发自现场的报道。 20米58，巩立姣再次刷新了自己个人的最好成绩，也拿到了这枚奥运会的金牌。这是中国田径队本次奥运会第一枚金牌，同时也是中国田径历史上的第一个铅球的奥运冠军。我们知道，巩立姣在之前的3次奥运会当中分别获得过第二、第三和第四名，这一次她终于登上了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如愿以偿。我们马上也要去采访巩立姣，听听她在赛后会怎么说。 太开心了，真的，我觉得我做到了。这一刻我可能等了太久了，可以说这种现场那种感觉，我可能在我脑子里已经想了无数遍了，但是等今天真正能感受到的时候，我还是特别激动。 你已经4次参加奥运会了，今天是终于拿到了冠军，过往4届奥运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那3届奥运会都可惜吧，2、3、4我都拿了，今天这个算弥补之前遗憾，而且我站在最高领奖台，我觉得所有的坚持都是值得的。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哪天实现了呢？我今天实现了。 跳水的赛场上也有好消息，今天在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3米板决赛当中的中国选手石婷茂、王涵双双登场，最终石婷茂以383.50分成功卫冕，这是她在本届奥运会的第二个冠军，也是个人生涯的第4枚奥运金牌。同时，河北姑娘王涵摘得了银牌。 凭借此次折桂，石婷茂也成为中国跳水队继高敏、伏明霞和郭晶晶之后第4位卫冕奥运会跳水女子3米板项目冠军的运动员，也捍卫了中国跳水队自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以来对女子单人3米板的9连冠。 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今天迎来了游泳比赛的收官战，当天产生的5枚金牌被美国和澳大利亚队分享。美国队还在压轴的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当中，以3分26秒78的成绩如愿卫冕，并打破了由他们自己所保持的世界纪录。而由徐嘉余、严子贝、孙家俊和何俊毅组成的中国队在交接棒环节出现了问题，最终被判犯规，成绩取消。 由彭旭伟、唐前廷、张宇飞、杨俊轩组成的中国队在女子4×100米混合泳比赛当中排名第4，澳大利亚队以3分51秒60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美国队0.13秒之差获得银牌，加拿大队排名第3。 此外，澳大利亚选手麦克基恩继女子100米自由泳打破赛会纪录的夺得金牌之后，在50米自由泳比赛当中以23秒81的成绩再次打破赛会纪录，并获得了金牌。中国选手吴青峰以24秒32的成绩排名并列第5。至此，在本届东京奥运会的游泳比赛当中，中国游泳队以3金2银1铜的佳绩完美收官。我们在此也祝贺中国游泳队。 今天开始，在东京有名体操竞技场将进行本届奥运会竞技体操男女各单项的角逐。中国选手肖若腾、孙伟、范逸林和卢昱飞将先后登场。在下午率先进行的男子自由体操单项决赛中，肖若腾出色完成整套动作，摘得铜牌。而据东京奥组委官网消息，美国体操协会证实，美国名将西蒙·拜尔斯继此前女子团体决赛中途退赛后，已再次决定退出东京奥运会女子跳马和高低杠单项决赛。美国体操协会此前的声明中写道，我们衷心支持西蒙的决定，并赞赏他将健康放在首位的勇气。 拥有着4枚奥运金牌的拜尔斯在女子体操界有着极强的统治力。在东京奥运会女子体操资格赛上，24岁的她虽然状态有所下滑，但是依然拿到了个人全能排名第1的成绩，并闯进了4个单项决赛。拜尔斯的退赛无疑将会给奖牌的争夺带来更大的悬念。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东京奥会的相关消息，再来关注一条不是那么好的消息。国际乒联今天发布消息，中国乒乓球队运动员刘诗雯因肘伤复发退出了东京奥运会女子乒乓球团体赛事。中国奥委会已经正式向东京奥运会组委会提交了启用替补队员运动员参赛的申请。国际乒联审查之后批准了中国队的申请，王曼丽将替换刘诗雯出战。刘诗雯也对此表示非常遗憾，并表示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自己和队伍做出的决定。 临时的换将并没有影响中国乒乓球女队的状态和士气，今天以一场速胜开启了奥运会乒乓球团体赛的卫冕征程。因刘诗雯肘伤复发而替补出场的王曼昱首战亮相拿下两分，最终由陈梦、孙颖莎、王曼昱组成的中国女乒仅用时50分钟就轻松赢下三场比赛，且每局让对手得分不超过6分。八强战中，国乒女队将对阵法国队与新加坡队之间的胜者，中国男队的卫冕之旅将于今晚展开，首战对阵埃及队。 再来关注中国女排，在昨晚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女排小组赛第四轮当中，中国队在已经确定晋级无望的情况下完胜了小组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同处 B 组的俄罗斯和土耳其队则分别战胜了美国和阿根廷队，锁定了八强的门票。 赛后，当记者准备向郎平提问并祝贺对意大利的胜利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太晚了。李盈莹、张常宁、姚迪等队员表示，大家对这场胜利特别渴望，希望告诉大家女排精神还在。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再来关注三地热点，先来关注民生。按照关于调整北京市2021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规定，从今天起，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将由每小时不低于12.64元、每月不低于2200元调整到每小时不低于13.33元、每月不低于2320元。 据了解，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的劳动者。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劳动者个人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加点工资，劳动者在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也不作为月最低工资标准的组成部分。 对于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也就是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个小时的从业人员，通知将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确定为25.3元每小时。非全日制的从业人员法定节假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确定为59元每小时。以上标准包括用人单位及劳动者本人应缴纳的养老、医疗以及失业保险费。 此外，从今天开始，北京市全面开放失业保险费返还主动申请通道，用人单位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官网，查询具体标准，并主动申请享受2020年度失业保险费返还。申请截止日期为今年的12月31号。 今年7月份，北京发布了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的通知，对北京市2020年度不裁员、少裁员的用人单位给予失业保险费的返还。同时，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无需申请即可直接享受政策，实现政策找起不申也享。经过多次的数据比对和公示，已经筛选出了符合免申给享条件的用人单位42.35万家。 来关注医疗方面，日前，天津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天津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其中明确，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患者损害的，救助人依法不担民事责任。 这将进一步推进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的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院前急救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条例还鼓励组织和个人通过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相关的活动，倡导自救互救的理念，加强社会急救能力的建设，提升公共急救知识和能力。任何人发现他人有急救需要的，可以协助拨打院前医疗急救呼叫电话。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冬奥方面的情况。2015年7月31号，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国际奥委会第128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北京获得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昨天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申奥6周年的日子。据日前召开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建设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目前，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12个竞赛场馆永久性设施已经基本完工。承担开闭幕式的国家体育场鸟巢将于今年10月改造完成。 在防疫措施方面，北京冬奥会将借鉴东京经验，结合北京的防控政策，北京冬奥会将会制定一管一策的防疫方案，同时增加临时设施，比如隔离通道、临时厕所、隔离板墙、临时隔离点等等，来保障人员的安全。另据介绍，10月8号到12月31号，北京冬奥组委将组织进行包括10项国际赛事、3项国际训练周、2项国内测试活动在内的总计15项测试活动。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申奥6周年当天，河北张家口市县区19座室内滑冰馆全面开放运营，为运动员以及广大滑冰爱好者提供了更加优质的室内训练场地。来听张家口台记者安永月的报道。 为全面提升冰雪运动发展水平，张家口市建成19座室内滑冰馆，其中2座标准冰面滑冰馆、3座真冰非标准冰面、14座仿真非标准冰面，可供开展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冰壶等项目的比赛和培训，补齐雪强冰弱的短板。张家口国新冰球俱乐部教练曹硕： 以前的话，咱们张家口没有什么真正的室内冰场，一般都是冬天会在室外，比如大河呀，或者在一个学校啊，拖一块冰进行训练。咱们有了这个室内的冰场，还得在一个好的状态下去训练呀，去感受这项运动带来的激情。 张家口市大力培养冰上运动教练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今年建立起全国首个市级大众滑冰技术等级考评体系，并率先在全国落地实施，实现了大众滑冰运动项目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为广大滑冰爱好者建立起科学有序的晋级渠道。300多名教练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活跃在各滑冰馆，开展冰上运动培训和指导。张家口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苏月： 我们通过推动了各县区的室内滑冰馆的开放呢，进一步的带动各个县区的群众参与冰雪运动，提高冰雪运动的普及率做贡献。 来插播一个来自日本东京的好消息，在今天下午，就是刚刚，在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半决赛当中，苏炳添成功闯入决赛，创造了历史，成为中国第一位闯入奥运男子100米决赛的运动员。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从今天开始，北京与重庆轨道交通乘车二维码实现互联互通了，范围包括两地城市轨道交通的所有运营线路。这也就是说，北京市民可以在重庆直接使用易通行 APP 乘坐重庆轨道交通，重庆市民来北京也可以使用鱼畅行 APP 搭乘北京地铁，两地市民无需下载多个 APP， 跨城出行更加便捷。 据了解呢，目前北京已经实现与上海、广州、天津、呼和浩特等5个城市的轨道交通乘车二维码互联互通，推动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地区4大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核心城市之间的互融互通。后续，北京轨道交通将继续推动与其他城市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工作，实现与更多城市间的一码通行。 另据了解，从今天开始，北京轨道交通新增了支持数字人民币线下购票卡、补票和充值，以及易通行 APP 线上购票等场景的应用。当乘客自助补票充值机、互联网自动售票机线上购票或者办理补票充值时，需按照提示将数字人民币 APP 的付款码对准设备的二维码扫描区域，扫描支付并扣款成功后完成相应的业务。

再来关注一下游园的信息。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今天介绍说，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目前降雨过程已经结束，象山公园、北京植物园都从今天起恢复正常开放。北京植物园樱桃沟景区仍然处于封闭管理状态，请广大游客不要前往，配合工作人员的管理。至此，北京市属11家公园和园博馆已经全都向市民开放。公园提醒市民，通过畅游公园等平台购买的门票可以按照原渠道进行退票。 不过在此我们也提醒您，连续多天的降雨，山区的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一旦强降雨来袭，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非常大，提醒出行的市民要小心防范地质灾害突发风险。另外，河区山谷等低洼地区也要少去。当前北京正处于七上八下的主汛期，突发的降雨或者水库泄洪都会引发河水暴涨，对游客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威胁。关注更多3D 旅游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文化旅游。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将传统魔术剧大戏法调整为义演专场，当天所有票房收益全部捐赠给河南用于赈灾。 传统魔术剧大戏法因戏法加话剧的新颖形式加受到了广大话剧迷的广泛关注。因为戏法贯穿于整个话剧之中，演出时在服装、化妆、道具上也依据话剧的特点进行了特别的变化。故事以戊戌变法为背景，将变法变戏法引申为变法，将戏班子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演绎了戏法人张宝清和他的戏班子风雨飘摇的一生。今晚，天津人艺剧院传统魔术剧大戏法还将于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实验剧场再演一场。 再来关注一下票房的信息。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晚上的9:45，2021年七月份全国电影票房一共收获了32.21亿元，总场次1130.13万场，总人次8815.9万人。其中月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是《中国医生》，票房是12.38亿元，还有第二是《1921》，票房4.17亿元，第三是《白蛇二：青蛇劫起》，票房为3.44亿元。 昨天，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动作电影《怒火重案》票房突破1亿元。《怒火重案》是继《中国医生》《白蛇二：青蛇劫起》等之后 IMAX 现映的又一大国产大片，也是暑期档揭幕以来并不多见的警匪动作类型。影片昨日起在内地超过720家 IMAX 影院公映。观影结束后，现场观众对 IMAX 的音画影质以及沉浸氛围予高度评价。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0号全美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了10万例，为今年2月7号以来的单日增幅最高纪录。此外，数据显示，美国的7天平均日增确诊病例从6月中旬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 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近期疫情核心指标严重反弹，与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加速传播以及疫苗接种进度迟缓有很大关系。美疾控中心提示称，德尔塔毒株会继续成为美国主导型新冠变异病毒，预计其感染病例占近期全美新增确诊病例的82.2%。 美国总统拜登此前宣布的疫苗接种目标是在7月4号独立日之前让70%的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但是美疾控中心网站数据显示，截至到31号，全美完成一剂疫苗接种的人数约为1.9亿，占到美国总人口的57.5%。 7月31号起，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重新实施强制口罩令，要求2岁及以上人员无论是否接种疫苗都要在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华盛顿市长鲍泽还强烈建议民众在人员较密集的露天场所也戴口罩。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5月13号宣布不再建议已经接种疫苗者戴口罩，但是7月27号改口，建议已经接种疫苗者在疫情高传播区域的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中小学校学生无论接种疫苗与否都要戴口罩。美国媒体称之为口罩政策的重大逆转。 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疫控中心的内部文件报道说，数据显示，占美国新增病例超过80%的德尔塔毒株具有高传染性，普遍戴口罩对阻遏德尔塔毒株传播至关重要。美国官方数据显示， 新冠疫情在美致死人数已经超过二战期间美国死亡人数，导致2020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减少 1.5 岁，为二战以来最大降幅。尽管如此，自去年年初疫情爆发时起，美国围绕抗疫的党派之争从未消停，无论口罩还是疫苗接种都无力摆脱政治色彩。 美国新冠疫情正在卷土重来，各地新增确诊病例数激增。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山火频发，西部大面积的干旱使美国将近一半人口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数据显示，当前美国西部的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华盛顿等七个州的大部分土地处于干旱的状态，且短期内没有缓解的迹象。气象专家说，造成当前美国西部干旱的直接原因是去年夏天开始的拉尼娜现象。 严重的干旱导致山火频发。根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7月30号数据，目前在美国13个州共有83场大规模山火在燃烧，过火面积超过7000平方公里，共有2万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 南非环境、森林及渔业部长克里希7月31号说，今年上半年南非至少有249头犀牛遭到了猎杀，高于去年的同期。部分原因在于新冠疫情防控措施放宽之后，盗猎活动增加。 全球近 80% 犀牛栖息在南非。作为南非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和知名旅游景点，克鲁格国家公园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15起盗猎事件，比去年同期增加约 4%。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许多韩国人放弃了外出度假的计划，转而在家中营造度假的氛围，安心地享受假期。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霍锦珠说，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年轻的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居家度假的体验，创造出新的文化，新的生活时尚也应运而生。 韩国现阶段正在经历第四轮疫情。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8月1号通报，截至当天零点，韩国过去24小时新增1442例新冠确诊病例，连续26天超过1000例。其中，感染新冠变异德尔塔毒株的病例大幅增加。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倪月、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我是王哥。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哟，早啊！ 哎，早。 B。请选择。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注意，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